欢迎回来。上一期我们一起动手，从零开始创建了你的第一个 React 组件，是不是感觉还挺奇妙的？就是把设计稿里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代码。今天呢，我们要更进一步，给这个组件注入灵魂，让它真正活起来。就是说，让它变得可配置、可复用，而且是那种专业级别的复用。你想啊，你每天都在 Figma 里跟那些组件变体啊、属性面板呢、打交道，对吧？想象一下，要是能把那套灵活的配置系统，差不多原封不动地搬到代码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核心——组件的参数化。准备好了吗？咱们来深入看看。 没错，的确如此。上次我们算是搭了个骨架，对吧？这次呢，就要给它赋予性格和能力了。核心工具就是 props， 就是属性 properties 的那个 props。我们会彻底搞明白这个 props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怎么能像你在 Figma 里精心设计的变体那样，让一个组件展现出千变万化的形态。同时呢，我们也会聊聊怎么给这些百变组件配上合适的衣服，也就是样式处理。 好，那我们就从你最熟悉的地方开始吧。在 Figma 里，你想调个按钮的大小、颜色或者是不是禁用，就在右边那个面板点击下，对吧？在 React 里，其实思路是差不多的。我们用一种叫 props 的东西来传递这些配置信息。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成给代码组件量身定做的属性面板。 这个比喻特别形象。你在 Figma 里定义的那些组件变体 Component Variants 和属性 Properties， 其实啊，在概念上是直接能对应到 React 组件的 Props 接口设置的。比如说，你在 Figma 给按钮设置了 State 等于 Default、 Hover、 Disabled， 或者 Size 等于 Small、 Medium、 Large 这些。那么在 React 组件里，我们就会设计出相应的 props， 比如叫 state 和 size， 这样不同的 props 组合起来就能渲染出组件不同的样子和行为，跟你 Figma 里的变体是完全对应的。 来，咱们直接感受一下。假设我们有个 button 组件，要是啥都不传，它可能就是个最简单的默认按钮。 对。 但如果我们这么写 button text 等于确认提交， type 等于 primary， size 等于 large。这里是用 JSX 语法写的哈，这个感觉是不是就像在 Figma 里选中了主要样式、大尺寸，然后把文字填成确认提交？ 是的。 这个通过标签属性传信息的过程，就是 props 的传递。 你看，就点到了 props 的核心价值了，让组件从一个写死的图形变成了一个可配置的模板。你想想看，要是没有 props， 你需要一个蓝色大按钮，再要一个灰色小按钮，怎么办？ 复制粘贴代码，然后分别改里面的东西。 对啊，就得复制粘贴，然后改代码。但有了 props 就不一样了。同一个 button 组件，你只要改传进去的 type、 size、 text 这些 props 就行了，这样就能得到完全不同的按钮实例。这个维护性和效率简直是天壤之别啊。 这也就是组件化开发的精髓所在了，复用。 没错， 一旦你定义好一个比较健壮的 button 组件，后面通过传递不同的 props， 比如说文字内容 text， 视觉类型 type， 像什么 primary、 secondary、 danger 这种，还有尺寸 size， 是否禁用 disabled， 甚至可能还有加载状态 loading， 就靠这些 props， 它就能在应用的不同地方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样子和行为都不一样。一个组件真正实现一次设计到处使用， 对设计师来说，这种基于变体和属性的思维模式几乎就是第二天性了。所以说 props 它其实就是代码世界里的那个组件变体和属性系统，它提供了一种标准化的方式，让你能用代码精确地控制和复用那些你在设计工具里精心做的 UI 元素，等于是把设计规范里的那些可配置项转化成了代码能懂、能执行的指令。这其实也是设计系统从理念到落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桥梁。 听起来 props 就是这个组件的控制中心了，但就像设计一个好用的 UI 控件一样，设计一套好的 props 接口肯定有讲究，对吧？不是说随便加一堆开关就行。我能想到，如果 props 设计的不清不楚或者前后不一致，用起来肯定特别痛苦。 完全正确。一个好的 props 设计首先追求的是什么呢？ 直观易懂，它的名字就应该清楚地反映它的作用。比如说，控制按钮类型，你用 type 等于 primary 这种，通常比用一个布尔值，比如 is primary 等于 true 要更清晰，因为 type 可以支持更多状态嘛，比如 secondary、text 等等。 嗯，有道理。其次呢，是一致性，这个特别重要。如果你决定用 size 这个 prop 来控制大小，那最好在你整个组件库里，不管是按钮、输入框还是卡片，都用 size。千万别有的叫 size， 有的叫 dimension， 那样用的人会疯掉的。 哈哈，确实。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提供合理的默认值。你想想，一个按钮最常用的情况是啥？用户应该只需要提供最必要的信息，比如按钮上的字，而不是每次都要指定一大堆 props。比如说一个默认样式中等大小的按钮，用户可能就写个 button text 等于点击我就行了。 type 和 size 这些可以有内部的默认值。 哦，这个很像咱们之前聊过的 JavaScript 函数的默认参数是吧？比如 function greet name 等于 guest 这样。 对对对，一个道理。好的默认值能大大简化组件的使用复杂度。 那我们再以刚才那个 button 为例子，深入想想它的核心 props 可能有哪些。我们提到了 type， 比如 primary、secondary、text 这些。size， 比如 small、medium、large。是否禁用 disabled， 这个一般是布尔值 true 或 false。嗯，还有一个好像挺特别的 prop， 一般都叫 children。这个 children 是干嘛的？听起来不像是控制按钮本身样式或者行为的。 children 这个 props 特别重要，它代表的是组件标签开始和结束之间包裹的内容。比如你写 button 点击这里 button， 那么点击这里这个字符串就是 children props 的值。 哦， 但它厉害的地方在于 children 不光能是文本，还可以是任何有效的 React 元素，甚至包括其他组件。 比如 你可以写 button icon name save 保存 button。 哇， 这就给了组件极大的灵活性，让它可以容纳和组合任意的内部结构。对于像卡片 card、 模态框 model 这种容器型的组件来说， children 简直就是他们的灵魂。 我明白了， children 让组件变成了一个可以装东西的盒子。 嗯， 那除了控制外观和内容， props 还能控制更复杂的逻辑吗？比如说按钮禁用了，它不光是样子变灰，点击它也应该没反应才对。 当然可以， props 是组件内部做逻辑判断的重要依据，这个就叫做条件渲染。组件内部的代码会去读取传进来的 props 值，然后根据这些值来决定我要渲染哪部分 UI，我要用哪些 CSS 类，我要绑定哪些事件处理。比如在 button 组件内部就可以判断，如果 props disable 是 true， 那我就给按钮加一个表示禁用的 CSS 类，比如 btn disabled。 同时呢，在最终渲染出来的 html button 元素上加上 disabled 这个属性，这样 browser 自己就知道这个按钮是禁用的，点击行为也就被阻止了。 哇，这样一来 ，props 就成了驱动组件内部状态和行为的遥控器了。 嗯，可以这么理解。 那在实际项目里，设计 props 接口这个过程，听起来就像是在定义一个组件的 API， 或者说使用说明书。 嗯，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通常是不是从设计稿或者产品需求出发，仔细分析这个组件需要支持哪些变化，哪些是必须由外部来控制的，然后把这些变化点抽象成一个个清晰的 props。 对的，关键就是要在这个灵活性和易用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让组件能满足各种场景的需求，又不能让 props 列表搞得太复杂让人看不懂。 这感觉跟设计 Figma 组件时决定哪些属性要暴露出来让别人调整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现在我们的组件能通过 props 变得千变万化了，那接下来就是样式问题了。我们怎么让组件的外观能根据不同的 props 自动切换呢？而且这些样式代码还要好管理，不能互相打架，这在大项目里听起来绝对是个头疼的问题。 的确是， CSS 管理可以说是前端开发里的一个经典难题了，尤其是在组件化时代。 在 React 项目里比较推崇的理念是样式模块化，核心思想就是让每个组件的样式都相对独立，作用域被限制在组件内部，就好像每个组件都自带一本属书的样式说明书，这样就能避免全局样式污染的问题。 嗯，听起来不错。 实现模块化的具体技术有很多种，比如 CSS modules， 还有各种 CSS in JS 库。我们今天不深入具体用哪个工具，但关键理念是相通的，让样式跟着组件走，并且保持封装。一个很常见的做法就是把组件的 CSS 文件，比如 button.cs 和它的 JavaScript 文件 button.js 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 那组件怎么用这些样式呢？ 最常用的方式是通过 classname 这个 prop。 我们看一些代码的时候应该见过类似 div classname 等于 profile card 这种写法吧。 嗯，见过。 它的值就是一个或者多个 CSS 类名。真正巧妙的地方在于这个 class name 的值可以动态生成，根据传进来的 props 来决定。 等等，动态生成 class name 这怎么操作？ 其实很简单，在组件的 JavaScript 代码里，你可以根据 props 的值来拼接字符串。比如说一个按钮的基础样式类可能是 btn， 如果 props.type 是 primary， 我们就给它加上 btn primary 这个类。如果 props.size 是 large， 就再加上 btn large。 最终这个按钮渲染出来的时候，它的 class name 可能就是 btn btn primary btn large 这样一串。你可以用很简单的 JavaScript 逻辑，比如 if 语句或者模板字符串来实现这种拼接。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类似这样： const final class name 等于 btn btn 生串 props.type生串 props.disabled 朵西吉尔 btn disabled 的星刀吉尔，然后把这个 final class name 传给 JSX 里的 class name prop 就行了。 啊哈，我明白了，这一下就把 props 和 CSS 给串起来了，这感觉又回到了设计思维上。像 btn primary btn large btn disabled 这些 CSS 类名，不就正好对应了我们设计规范里定义的各种按钮样式和状态吗？ 对， 比如 Design Tokens 里定义的那些颜色啊、字号啊、间距啊，最终都体现在这些具体的 CSS 类里面了。 正是如此， CSS 类名就成了设计规范在代码里的直接体现，样式和 props 必须得协同工作才行。组件扮演的角色像是个决策者，他接收 props， 分析你的意图，然后决定要应用哪些 CSS 类名。而 CSS 文件呢，就像是执行者，他定义好了每个类名对应的具体实际样式位色。这样一来，组件的外观就完全由传入的 props 控制了。这就实现了和 Figma 里面那个变体属性面板差不多的效果。你改属性，样式就跟着切换。 那除了 class name 这种主流方式，我好像也见过直接在 JSX 里写样式的，用那个 style prop， 比如 div style 等于 color red font size 16px 这种写法，它和 class name 比起来怎么样呢？ style prop 确实允许你传一个 JavaScript 对象进去，直接应用内联样式，这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是很有用的。比如说你需要根据认识时计算出来的一个结果来动态设置某个样式值，比如一个进度条的宽度什么的。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组件的规程样式定义，我们还是更推荐用 class name 配合外部 CSS 文件，或者像 CSS modules 这样的方案。为什么呢？因为用 class name 的方式更容易实现样式的复用主题化，也能更好地利用 CSS 的层叠和继承这些特性，而且代码的可读性和维护性通常也更好。把样式规则集中放在 CSS 文件里，也更符合关注点分离的原则。内联样式呢，通常是留给那些真正动态的一次性的样式调整来用。 明白了， class name 是规程武器， style 是特殊情况下的精准打击。掌握了怎么创建单个的可配置的带样式之后，很自然就会想能不能把这些基础组件组合起来，构建一个更强大的系统。就像在 Figma 里，我们不会满足于只画一个按钮，而是会去创建一个包含按钮、输入框、卡片等等元素的 UI kit。 没错， 这正是组件化开发的下一个逻辑步骤了。从构建单个积木到开始思考怎么搭建整个城堡。当你开始创建多个基础组件，比如按钮 button、 输入框 input、 卡片 card、 下拉面单 drop down 等等，这个时候一致性和协调性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嗯，这就像维护一个 Figma 设计的系统一样，你需要确保所有的组件在视觉风格、交互行为，甚至命名约定上都保持统一。 那具体到代码层面，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是统一的 props 命名规范。我们前面提到了，比如控制大小都用 size， 控制禁用状态都用 disabled。 其次呢，可能是一致的样式实现方式，比如说使用统一的设计变量 design tokens 来定义颜色、间距、字体大小这些基础元素，然后通过 CSS 变量或者 sizeless 这类预处理器的变量应用到所有的组件中去，确保全局风格统一。虽然我们今天没细讲 CSS 变量这些，但这种底层样式定义的一致性是构建组件库的基石。这本质上就是在做设计系统 design system 的代码化实现，把你的设计规范真正落实到可以运行、可以复用的代码组件上。 嗯，这种系统化的思维确实很有吸引力，而且组件的魅力还在组合，对吧？小的基础的组件可以像乐高积木一样拼装成更复杂的界面单元，比如一个用户资料卡片可能就是由一个头像组件、几个文本组件再加一个按钮组件组合起来的。 对的，而实现这种组合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children prop。 哦，又是求真。 是的，它允许你把任意内容包括其他的 react 组件嵌套在一个副组件里面，比如你的卡片组件 card可能就是这么用的。 card user profile header user user profile bio text action buttons button type primary 关注 button 私信 button action buttons card。 你看，通过 children 这个 card 组件就能容纳各种复杂的内部结构，这种组件的嵌套使用自然而然就构成了 react 应用的层级结构，这跟你用 Figma 设计的时候把图层和组织组织在一起的方式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听了这么多，感觉思路清晰多了。从单个组件的参数化、样式化，到组件之间的组合和系统化思考，那对于正在学习的你来说，有什么可以马上动手试试的练习吗？ 当然，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实践嘛。你可以回到上一期创建的那个简单组件，尝试给它增加一些 props，比如能不能加一个 title prop 来动态改变它显示的标题呢？或者加一个 active prop， 当它为 true 的时候，组件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呢？试着去定义这些 props， 然后在组件内部去使用它们。 嗯，这个听起来不错。 同时呢，也思考一下怎么给这个组件加样式，创建一个对应的 CSS 文件，定义一些基础样式，再定义一些基于 props 的变体样式，比如 component active 这种，然后在组件的 JavaScript 文件里根据你加的那个 active prop 的值动态的给组件的根元素添加或者移除那个 component active 类名，看看能不能做到通过改变 prop 就让组件的样式跟着变。这是核心技能，值得反复练习。 非常棒的建议。那么恭喜你，通过今天的探讨，你已经解锁了让 React 组件从静态图进化为动态模板的关键技能了。你掌握了 props 的使用，还有与之配合的样式处理。这不仅仅是学会了一项技术，更重要的是你开始拥有用代码构建专业及可复用组件库的思维方式和基础能力了。这可是从设计生向前端开发者转型的一大步啊。 的确如此。这为你接下来的学习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因为啊，组件功能配置还不够，我们还得让他们能够响应用户的操作，变得智能起来。所以下一期我们将引入状态 state 和交互 interaction 这两个概念，让你的组件能够记住信息，并且对点击、输入这些用户行为做出反应。到时候你的按钮就不再只是看起来不一样了，而是可以真正被点击，并且触发后续的动作了。 是的，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交互， 这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跨越。最后呢，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日常工作中遇到的一个稍微复杂点的界面元素，比如说一个带有多种状态，像加载中、空状态、错误状态的数据列表，或者一个包含好几个步骤的用户注册表单。如果让你用 React 来构建它，你会倾向于把它拆分成哪些更小的可复用的子组件呢？每个子组件大概又需要哪些 props 来控制它的配置和显示呢？你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你熟悉的设计，下次我们再聊的时候，也许你已经有了不少新的想法。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